是你太美 Baby、是你太美 Baby、是你实在是太美 Baby、是你太美 Baby、面对来的你让我如此蠢蠢欲动，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。 I got a crush on you, who you? 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谁？再多一眼，看一眼就会爆炸。再近一点，靠近点，快被融化。想要把你占为己有 ，baby baby，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想起的是你 ，you you。我应该哪里怎样？所有人都在看着你，我的心总是不安。我现在已病入膏肓。哎呦，难道？真的因你而疯狂吗？我本来不是这种人，令你变成奇怪的人。第一次呀，变成这样的我，不管我怎么去否认。是你太美 ，baby， 是你太美 ，baby， 是你实在是太美 ，baby， 是你太美。Baby， 现在确认的告诉我，你到底属于谁？现在确认的告诉我，你到底属于谁？就是现在告诉我。走回魂被吞胃，甜蜜的奶油 It's a birthday cake， 让日本的 game Call me 你恋人 Baby 欺骗 You quite wanna play 我的脑袋 baby 每秒为你依然沉醉，嘴迷人让我生活跌倒，是你身上下坠污染人变 I'm a boy low with you， 我的一切你都拿走，人要有你就已足够。我到底应该怎样我心里一直很不安，其他男人们的视线全都只看着你的脸。哎呦，难道真的因你而疯狂吗？我本来不是这种人，因你变成奇怪的人。第一次呀，变成这样的我，不管我怎么去否认。是你太美 ，baby， 是你太美 ，baby， 是你实在是太美 ，baby， 是你太美。Baby， 我愿意把我的全部都给你，我每天在梦里都梦见你，还有我闭着眼睛也能看到你。现在开始我只准你看我， I don't wanna wake up in dream， 我只想看你这是真心话。是你太美 Baby， 是你太美 Baby， 是你实在是太美Baby， 现在确认的告诉我，你到底属于谁？